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北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包括圆明园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准备好了吗？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你可不要落下哈，不要掉队呀！北京9:01，来欢迎发来位置的，在路上，在石景家园哦，你们放寒假了是吧？老师都已经放假了，还有在石景山的瑶瑶妈妈还没出来，还是在石景山收听，在朝阳区的字母妹妹。还有风吹麦浪现在是在海淀区收听，我行我素呢是在亦庄收听，还有在哪里收听的赶快发位置给我。哎，今天是什么日子？1月29号是谁的生日呢？不知道哈，我只是在家族群当中看到很多的红包，然后就祝生日快乐，没搞清楚到底是谁的生日。反正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啦。2018年1月29号，新的一章，新的开始，一月份又快过去了，仿佛才刚刚进入到2018年，时间真快啊！这一个月又已经过去了，1/12就快过去了。2018年新的计划有没有了？恐怕大家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快过春节的状态当中了吧？好像在想，这个回家的票都买了没有？返乡的各种火车票、飞机票都买好了没有？还有什么北京的特产啊、特色产品都买好了没有？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过完春节啊，就该到春天了，咱们就该好好的进行这一年的规划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在于汽车音乐会开始的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过完春节我们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好了，各位都来了没有？赶快来打卡报道吧，家族群当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1月29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我冬季最暖的汽车配置出台了，是什么呢？智能制暖系统。快过年了，开车千万别忽视这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冬日来推荐温泉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一个24小时温泉，到底是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快过年了哈，开车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忽视。我新交规当中关于闯红灯的扣分的规定呢，也是大家很受争议的哈。虽然公安部表示闯黄灯暂不处罚，但是呢，从相关规定力度来看，未来对于交通违法的惩罚呢，也会越来越严格的哈。 虽然关于闯红灯的这个会被扣分的担忧随着公安部的解释暂时已经化解了，不过针对这个咱们多年遗留下来的闯红灯的这个习惯，不好的习惯，还是应当多多注意一下，毕竟抢一秒危险多十分，面对亮起的黄灯我们应当做什么。比如这个到路口了啊，马上就要黄灯在闪了，这时候千万不要这个急速通过，正确的方法是能制动就制动。其实我们过路口的时候，以前的这个咱们学车的时候学教规都学过哈，要慢速通过，千万不要有人就是一到路口就唰，我赶紧狠踩油门，赶紧能拼一秒是一秒，抢一个绿灯是一个绿灯，其实这做法是错的。到路口我们就应该减速，如果遇到变黄灯，那么就可以为了方便迅速制动哈，黄灯我们就开始准备制动了，这时候呢基本上闯红灯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小。所以路口遇到这个到路口的时候，就应当慢慢慢慢把速度放慢下来，随时准备制动。如果很幸运一直是绿灯，那我们过了绿灯之后再慢慢提速，如果已经黄灯了再闪了，我们就赶快制动，就这么简单，对吧？好啦，还有哪些温泉的好去处呢？还有一款全新的温馨的汽车的配置是什么呢？待会儿留在我们的第二十档和第三十档再来为你做介绍。接下来干什么呢？赶快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五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首先来关注一下。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Vanilla Grand Jenny White Cinematic。 第49名，观影两秒都美丽。第48名，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 第47名，王铮壁炉。 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 第46名 Echo Smith Cool Kids。 Nothing in this world could ever bring them dow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怎么样，这段电音足够过瘾了吧？陪你在上班的路上还是相当给力的。来自荷兰的 DJ Fadley Grand 带来这首动感舞曲 Cinematic、啊、Cinematic 电影的、啊、Fade 呢是在国际舞台上迅速成为瞩目的 DJ 兼制作人的这样一个人、啊、他以感染力超强的旋律还有带给观众纯粹畅快的愉悦的律动感而横扫世界的各大夜店，更被誉为是排行榜的电音之王，进入我们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次，上周全新推荐。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啊，各种闪光灯啊，赶快来排啊！今天记者真的好多呀、啊嗯、还好还好，秒秒都美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来自观影，来自观影的这首歌曲，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嗨，跟上我们的节奏。 One, two, three, four, 开始 Come on。 想拥有美丽，不知靠 money money， 有英式的家庭背景，但是还要坚持做自己，很难得。观影秒秒都美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名。好了，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转换情绪了，温馨之歌马上送至你的耳畔。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在耳朵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 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 情 都是一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没送钻戒以后不握项链，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肩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最后这段模仿八音盒的声音，让这首歌曲显得特别的灵动，特别的浪漫啊！名字叫小夫妻，我们一般称呼都会，这个夫妻之间都会说，哎，咱老夫老妻的，哎，你看咱小夫小妻的，好像很少会这样说哈。好，歌曲也提到了，开始从小夫妻一直做到老夫妻，我们要一辈子相爱，一辈子牵手，真的好感动。来自欧德阳和蔡淳佳的这首合唱歌曲《小夫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谈到自己音乐创作的时候，欧德阳说，平时有了灵感呢，就会用手机把旋律记录下来。因为没有学过五线谱啦，所以要慢慢一个一个的试，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旋律到底用哪个音符来代表哈。然后等人家小兰西，因为没有五线谱没学过，但有的时候走路呢，手机没电了，有灵感怎么办呢？去打公用电话，把自己的手机呢转到语音信箱把它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会懊恼的时候，就是语音信箱也只能保留一天哈，有时候忘了把它再转存下来，就这旋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以很遗憾。哎呀，像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随时有灵感爆发的人，有灵感冒出来冒泡的人，可以把我的录音机或者录音笔借给你吗？或者我觉得随身可以带着这个充电宝也是相当重要的。手机呢，现在真的是应用越来越广泛了，离不开手机了，很多的这个功能都会用到它。但是每天的这个耗电的情况也成为一大难题，所以要随身背着各种充电宝，不能让它没电呢。我觉得这个灵感也不能每天都有吧，随时携带，还是带上送你一个录音笔吧，欧德阳。好吧，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相当好听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铮的壁炉，这是王铮歌曲当中少有的一种暖色调的作品。作为主打歌，这次王铮尝试用一种将慢播和爵士乐完美融合于一身的流行歌曲，带来冬日里最动感的节奏和温暖的感觉。 一个壁炉搭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拂的 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快捂耳朵。哒啦啦啦叭叭叭，哒啦啦啦叭叭叭，哒啦啦啦叭叭叭，你啊。 真感情的一首歌曲，带给我们冬天最温暖的感悟和感动。谢谢王铮给我们带来这首《壁炉》啊，冬天想一想看，靠在壁炉前面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然后呢，对饮一杯红酒，或者呢，两个人讲一讲童话故事，哇、啊，好浪漫。然后外面下着雪啊，哇、哦，白雪一片一片飘落下来，好浪漫呢、啊。冬天就应该是这样的场景才对。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来自 Echo Smith Cookies。 Smile. driving fast cars, but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In the fast lane, living life without knowing. And he says, I wish they'd 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Echo Smith 的这首 Cookies。 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拍摄于洛杉矶， YouTube 频道官方发布第一个原声版本就迅速取得了100多万的浏览量。哇、哦、很不错啊，看大家对于这支乐队也是相当支持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打卡报道的老朋友心里话 New Me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爱在旅途龙航在路上2018，还有新朋友 VV， 还有这是高好照，待会儿拉你们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也欢迎你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进行报道，和我进行互动了。好了，汽车约会待会儿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FM97.4 北京， 我是戴毅，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听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要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但早晚气温依然较低，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近期风干物燥，请注意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电和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在昨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三刚演出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201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支兼具完整管弦乐团、管乐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音乐团体。乐团的艺术导师均为国家专业院团音乐学院的顶级音乐家。孙燕姿日前在上海举办畅谈会，她开心宣布怀上二宝，并在现场首唱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半句再见》。许多粉丝反映这首歌为何没有收进新专辑，他透露在做新专辑时感觉时间有些差距就没有收进去，但却亲口承诺这首歌应该会在今年单曲线上发行，引起歌迷热烈欢呼。有网友晒出周杰伦演唱会和方文山互动的照片，照片中方文山拿着超大杯的奶茶正在喂给周杰伦，仔细一看原来是 P 图。网友表示演唱会开场前在大屏幕上放自己社交软件二维码非常逗趣。蔡依林昨天与粉丝同乐，感谢歌迷一路相随，表示不知道自己会唱到几岁，但会永远用这样的心态去表演，心态是放松的，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都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34.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看看我们家族二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发的位置哈。咦，魔鬼你怎么也跑到二群当中来凑热闹？默然现在是在丰台收听，还有姐还是姐是在奥林匹克花园收听。这里没有人吗？明明佳佳呀，还有我们老朋友魔鬼都已经到二群当中了，你们来会串哈。还有发位置的默然啊，念过了。FM 974，喜欢你的名字，正在中关村的生命科学园收听，还有在惠新东桥南收听的光明一片。牛蜜还是在顺义是吗？一步之遥在安贞医院收听。哎，怎么样？去看病了？没什么大事吧？小猪呢？现在在丰台收听，还有在海淀收听的国安小祥。承诺是在首都机场 T3航站楼。去找佳佳了吗？还是要去哪里？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加入到我们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了解一下冬天最暖的汽车配置，智能制暖系统哦。当提到法雷奥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们所涉及的几乎这个涉及的业务啊，几乎被用在所有品牌的车型上。那今年的某车展上，他们带来的智能制暖系统在核心功能上格外引人瞩目。智能制暖系统呢，会根据车顶的传感器分辨上车的乘客，给车内相应的座椅加热，大大提高了加热的能量效率。车内的摄像头连接到 AI 后端，可以通过扫描客户信息来判断客户的性别呀、年龄啊、穿的多与少啊。哎，今天怎么穿着棉毛裤就上车了？哎，今天怎么又穿上羽绒服了？哎，从而自动调整最适宜的温度。在打开车门坐下之后呢，座椅就会开始慢慢加热，不会有那种嘈杂的空调声。座椅加热到一个舒服的温度就会自动停止。哎，脱下衣服之后呢，座椅呢会稍微把温度提高，为乘客来做智能保暖。就说你不会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上车，它也给你加热到30度，然后把你烤得够呛哈。它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就穿了棉毛裤上车，然后呢还会用很长的时间让你车里还是保持在零度。这个智能啊，哎，机器人。 车智囊，看我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啊，来自己看，来给我加了多少度，自己想。好吧，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仔细听好，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Work of the Earth, Rule of the World。 第44名蔡依林美人计。第43名 张靓颖改变。 我说要改 第42名赵永新 Super Daddy。 第41名 EXO Unit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另类的五人摇滚乐队 Work of the S 的这首 Rule the World， 他们是才华横溢的五人乐队哈，曾经五个人弹一把吉他哈，但很难想象哈，五个人弹一把吉他什么样子。翻唱的歌曲 Some That I Used To Know 而夜爆红，很多粉丝也是迅速开始收集乐队过去的歌曲和视频，并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立刻爱上了他们的原创音乐，还有他们的翻唱视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 谁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这是丛林恋爱生物，别挡笔画和笔书，被人几夜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你和我在这场戏，超级小小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飞到我们的 party。 Come on, come on, sugar tie boy, come on, come on, sugar tie boy, come on, come on, sugar tie boy, sugar tie boy, sugar tie boy.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够缜密，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禁忌，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不起，男孩女孩要注意。 Get the dance started. 国际化的感觉哈，来自 Jelin 蔡琳的美人计，你有没有中招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首歌曲还特别邀请到了美国歌手麦当娜的舞蹈老师，来特别为 Jelin 蔡琳来这个编排舞蹈哈，然后也跟着他一起拜师学艺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放弃无谓的争辩，摧毁自我的颓废，我选择明确重生机会，一片片曾经的虚伪，曾经的谎言，落入在眼前，不管多狼狈，不管多危险，我都要说要改变就改变，看见残缺就应该重建， 有没有带给你心意呢？张靓颖还在改变当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赵永新 Super Daddy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哦，他是以自己宠物的角度来看待主人，所以有了 Super Daddy。 SLTWELLO，Hello。That's my name, what I'm saying, no, you know. B-A-D-A-S, say hello, hello. That's my cutie, just like you know, you know, 我出生在贫民区，可是我从不着急，因为我的 Super Daddy 会准确无误降落这里。他的身高1.8米，他的头发有点啪叽，他的安全感是这个宇宙悬疑的不解之谜。去过 Daddy 的 X Party， 去过尖叫 Bass 我爱你，不是吹嘘，我的人气早已盖过 MIC。每个人都想跟我合影，就连 AJ 都拉我上瘾，就算活动再多上镜再多还是不相信。他是你的梦想情侣，他是你的 Super Honey， 他是你的家乡经理，他是我的 Super Daddy。 Base of base of you Oh rella rella rella Base of base of you嘴唇，一个微笑让你分神，下一秒让你失魂，警告过你他的眼神。每个人都说他 OK， 每个方面也就 OK， 什么鼻子胡子个子，就连兔子也都 OK。 大家拿到他的手软，没有3000的让他服软，26岁身体发软，难道因为睡太晚？无所谓对不对眼，但是现在让你傻眼，就算你看走眼，这次也要睁大双眼。 就像是强行，就像是这个强心剂一样哈，给你打上一针，让这个每一个还没有从周末过来的这个懒洋洋的细胞呢，都立刻亢奋起来，让你在这个周一的上班路上也是有充足的精神哈，然后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了。来自赵永新的这首 Super Daddy， 如果你对于赵永新还不是特别了解，先介绍一下，是来自 MIC 男团的副队长。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他自己来词曲创作并担当制作人，是以自己宠物的角度呢来表达对于自己主人的一种崇拜，所以叫 Super Daddy。 这首歌曲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赵永新也是非常严苛，每个音色每一句歌词都是力求完美。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法国的音乐制作人 Xvero 的这首 Unity，他试图用这种全新的音乐方式，哎，是这个里，用这种全新的音乐方式整合了古典乐器的一些特点，来提升摇滚音乐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出现了这样的音乐风格。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乐曲，来自法国的 DJ Xvero Unity。

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希腊的流行天后 Helena 的这一首 Don't Hold Back on Love， 不要压抑你的爱情。他呢是曾经在乌克兰参加了一场比赛，最终呢是一曲 My Number One 在欧洲39个国家的电视票选观众票选当中被选中，以230分的积分呢击败了其他23个国家，夺下了后冠。Don't Hold Back on Love 也是他一首比较有名的歌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当然你会和我一起说厉害了。没错，张信哲《爱如潮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0，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阿康康也来了，还有少婷、张默，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群哈。还有问候我们的新朋友，很多新朋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加入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我就会加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汽车音乐定制，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哇哦，敞篷车那种很拉风的感觉。那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纯音乐版，名字叫做 Sky High。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 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等待。 经历了世间百态，人间冷暖，这笑容温暖而又纯真。你仔细品味许巍的每一句词，都会感觉感慨万千呢。许巍曾经的你，这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还有无悔的宣言。它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是多么看似平凡却又不朽的传奇呀。好了，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一下情绪，来有请飞儿乐团给我们带来这首《无限》。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清丽脱俗的外表，高亢嘹亮的嗓音，再加上纤细而又具爆发力的歌喉，让人体会到了那种异乎寻常的与众不同的青春气息。整张专辑青春活力，动感十足，运用了不同的元素还有编曲来展现，充分表现了他的丰富的音乐性和出色的歌唱实力。好了，汽车音乐会等会儿回来，最后一个时段还有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王心凌心电心，不要走开。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吉利中国年新春月惊喜，限购吉利博越，首付低至1.8万元，享18期零息，最高贴息6000元，更可享厂家购置税补贴3000元，更多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适度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talk a lot of shit when I'm drinking, baby. I'm known to go a little too fast. Don't mind all my friends, I know they're all crazy, but they're the only friends that I have. I know I don't know you, but I'd like to skip the small talk and romance, girl.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so baby, can we dance? Here we go again, another drink I'm caving in. And stupid words keep falling from my mouth. You know that I mean well, my hands are meant for somewhere else. Your eyes are doing naughty butterflies. 来自英国的男子独立乐队 The Vamps 的这首歌曲。那因为呢，早期呢在 YouTube 的发表多首翻唱歌曲，他们为人所知。Can We Dance 就是他们发布的首张单曲，首次亮相呢就在英国的单曲榜上排名在第二的位置，亚军呢相当不错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让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对，就是那首《对你爱不完》。郭富城做歌手生涯当中的首张专辑，但是却来头不小。主打歌《对你爱不完》彻底表现出了他的风格，那就是走这种劲歌快舞，劲舞快歌。是因为前一阵子，放了那一首周董周杰伦又为郭富城写的《对你爱不完》的续篇，所以又想起了他的这首老歌，也是他的成名曲了，《对你爱不完》。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 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求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